是一场梦，只求时光你别走，但愿它不是一个结束的开始，紧握住这

存在吗？仍是我别再只看天花。我非你杯茶，也可尽情地喝吧。别遗忘有人在为你声沙。

做更多好事。 做好事就是决心。 他就是磨刀老人吴景泉。梦想的伟大不在于拥有，而在于付出。 北京时间14点整 FM 986再度零度。